噜哇啦塔啦塔啦啦哩，塔啦木耶伊列噜哩，噜哇啦塔啦塔啦啦哩。 小的仙灵啊，你在哪里？千年烽烟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每一个母女都是婴儿美丽。迷蒙的岁月，你在哪里？谁说岁月无情无义？谁说英雄已经远走？浪蝶儿踏踏踏已经远。